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潮起40年系列节目。今天请听方晓峰的散文《改革开放激活中国设计》。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博马舍的剧本《塞维勒的理发师》改编的戏剧故事。 中国设计40年是评价改革开放的最好注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40年，那么中国的现代设计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如果说中国设计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翅膀，那么未来中国设计还要进一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下面我们就通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方晓峰的散文《改革开放激活中国设计》，了解40年来中国设计事业的巨变。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设计是与经济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设计教育沿袭了工艺美术与实用美术的体系，更多的是从美化的角度来理解设计，意识上并没有真正走入现代。没有开放的市场经济，设计的作用和价值得不到充分的认识。对比40年前后，一个较为直观的现象可以说明问题，就是设计师作为一种职业身份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在改革开放前，设计师是很少被提及的词汇，许多职业被冠以师傅、匠人、裁缝这类传统意味明显的称谓。在今天，各种门类的设计师称谓随处可见，包括建筑设计师、室内设计师、平面设计师、服装设计师、工业设计师、交互设计师等等，不一而足。这种职业称谓的丰富性，从一个侧面说明设计业发展的情况，也说明设计观念如今已深入人心，与大众生活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许多事情需要找设计师，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据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统计，截至2018年10月，协会旗下的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合计2000余人家。另据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数据，截至2018年10月，拥有超过1200多家企业会员，包括中国商飞、华为、腾讯、联想、海尔、小米等著名企业，以及近1000家研发设计机构和行业推动组织，领域涵盖机械装备、轨道交通、汽车、飞机、电子通讯、互联网、大数据、 3D 打印、智能硬件、社会服务、金融投资等30多个行业产业。此外，根据中央美术学院许平教授调研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包括普通高校、高职、高专、独立学校在内的各类高等学校中，开设设计专业的院校保持在超过2000所的高位。当年新增设计专业学生超过54万，常年在校学习设计学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人数超过200万。通过这些数据，不难想象中国设计发展的现状和盛况。体现设计发展的另一项重要指标是设计之都的授予。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是我国最早被授予设计之都称号的城市。2008年12月7日，深圳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成为中国第一个、全球第六个设计之都，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获得这一称号的城市。此后于2010年，上海成为我国第二个设计之都，2012年北京成为我国第三个设计之都， 此举打破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国家只能有两个社稷之都的规定。武汉于2017年11月入选社稷之都，成为我国第四个社稷之都城市。如此多的城市入选社稷之都，主要还是因为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四个城市特点各不相同，侧重的行业、辐射的范围、产生的影响也各有特色。这也从侧面说明我国社稷的发展处于一种多元而丰富的状态。 简要回顾中国现代社稷四十年走过的历程，可以发现有两条线索并行发展，一条是基于传统的工艺美术体系的延续和演变，另一条线索是积极引进学习国外的现代设计体系的经验和手段。改革开放初期，现代设计的观念首先需要在形式层面有所显现，审美意识的更新是重点。在这个时期，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代表的设计专业院校开风气之先，积极开放，不仅在教育领域引领变革，而且也是重要的设计力量，参与到大量的社会实践中去，成果丰硕。许多院校所属的设计机构在今天仍然是各个领域中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如清华大学的清尚集团和广州美院的集美公司。这个时期的设计教育最为引人关注的就是引进了三大构成课程，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从此替代传统的图案课。三大构成对现代审美的普及、形式塑造发挥过重要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三大构成并非设计的全部，但通过三大构成，对现代设计的认识得以逐步建立。这个现象标志着欧美国家的设计思想、设计方法、形式语言进入到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在这一阶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我国以公派留学形式派出了大量的专业人员去不同国家学习。这批专家学者日后都成为我国设计界的领导者，这也说明了学习国外先进设计经验与方法的重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设计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开放程度密切相关。尤其允许国外、境外设计企业、设计师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承揽项目为重要标志。其中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大型商业建筑允许中外合资开发，甚至外方独资开发；二是设计制度上的开放，其标志就是面向全球进行国际竞赛招标。我国第一个这样的项目便是国家大剧院。中选方案的建筑师是最近刚刚去世的法国建筑设计大师保罗·安德鲁。设计市场的开放意味着中国设计师必须面对国际设计力量的竞争，但可喜的是，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中国设计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本土设计师通过与国际设计师合作、配合与竞争，在技术层面迅速地缩小了差距。同时，由于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也给了中国设计师们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大量的实践机会也是设计师快速成长的环境优势。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造就了中国设计的发展。尽管此时的中国设计还未真正成熟，但2003年6月7日的美国《商业周刊》的封面大主题是亚洲设计，小标题是中国将会主导设计吗？同时，清华美院进入《商业周刊》全球设计院校排行榜的前30名。中国设计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 好了，方晓峰的散文《改革开放激活中国设计》我们欣赏完了。设计这个行业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催生的新行业。四十年来，设计在中国从无到有，逐渐被市场和市民所接受。一些优秀的设计师已经在国际设计界崭露头角。假以时日，中国的设计业必定有更璀璨的舞台，更美的收获。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博马舍的剧本《塞维勒的理发师》改编的戏剧故事。《塞维勒的理发师》现在通译为《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于1775年，具有很强的喜剧性。在塞维利亚，年轻的伯爵阿尔马维瓦与富有而美丽的少女罗西娜相爱，可是罗西娜的监护人贪婪的医生巴尔托洛心怀鬼胎，反对两人交往。机智幽默的理发师费加罗成了两人的红娘。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